是不开口提，感觉走得就像明月伴于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 没错哈，今天呢，我们的主人公就是容祖儿和李克勤。在前段时间，《我是歌手》上以对手的身份来进行 PK， 至今呢又合二为一来展开了巡演。他们将唱什么歌？面对天后天王的光环和标签，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就走进容祖儿和李克勤，听听他们聊聊粤语歌曲的前生今世。 从《我是歌手》第四季的舞台走下来，香港歌手容祖儿和李克勤收获了不少人气，而私底下容祖儿与李克勤可谓亦师亦友。去年九月，两人联手在香港红磡登台连唱十二场，今年年初他们在《我是歌手》上以对手身份 PK， 如今又合二为一展开巡演。 说实话，两个人一起做演唱会是很开心的事情， 真的好像今天我们不用说做演唱会了，只是单单做记者会都已经轻松很多。 对，其实两个人一起在舞台上面，其实我觉得好像你帮我拿雨伞，你帮他也帮我拿雨伞，这样一个感觉。还有就是有一些歌本来已经唱了可能一万遍，就交由他来唱，就会完全有另外一种感觉。还有一些歌是一起合唱，那又可以让在舞台上面也有觉得很有新鲜感。我也觉得对观众也有很大的新鲜感。所以我觉得除了歌酬分了一半给他之外，其实其他都很好。 好像就是什么相见好同住难嘛，同住啊，对吧？有时候一起工作，你会可能会产生很多摩擦， 也会有很多意见不合，但是在这个层面你做朋友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大家都是吃吃饭啊，说说笑啊，然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啊。但是我们工作就是要合作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一天都要见面，然后每一天都要解决问题。那问题 一直到现在还没分手，应该是说什么合不来， 试图 是在哪里呀、啊、图 我想好朋友好拍档好闺蜜啊、兄弟， 我觉得像家人。 哇， 像家人，因为那种朋友你又会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兄弟也有不像家人有一点，因为其实谭咏麟校长在，对，我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家人， 嗯， 可能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没足够程度像一个家人，但是我觉得已经合作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感觉，都你反正你都来我家煮饭了，不像家人，像什么 家人啊，好厉害。 2004年推出歌曲《刻不容缓》开始，两人在舞台上的默契源于多年的深厚友情。这次巡演，两人将彼此成名作品做了一次彻底的借位演唱，而在一方主唱时，另一方将不遗余力地为对方伴唱和音。同时，这也是容祖儿第一次在北京办个人演唱会。安排曲目时，两位来自香港的歌手很想为粤语歌打个广告。 其实在我是歌手之前已经有计划会在北京、会在一些大的城市去 开 巡回演唱。那到了我是歌手之后，这个想法就更加的 明显、 明显。 对，还有因为这样两个人的合作，我觉得在就算是在香港也不太多见，因为首先我们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唱片公司，所以有这么两个有分量的歌手一起在做一个演唱会，我觉得也应该多介绍给香港以外的地方。所以其实在巡回的计划上，其实在我是歌手之前就已经有，但是可能当然这个这么火的节目完成，我们完成以后会不会多了一些城市或者是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那我就不知道。当然我希望跟他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去，是首都，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就是跟校长一起来做演唱会，那一次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那一次是户外，所以人数比较多。我唱第一首歌，那个观众反应就 让你想哭吗？ 想啊，真的想，我就感觉就像那个奥运会的运动员一样，好像拿了奖牌以后，那个国旗就升起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如果在这个地方去看演唱会，就应该有，我相信你 到时候会有， 肯定有。 嗯，好，我期待。我喜欢他的很多歌，因为他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合作。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那首我不会唱歌，我觉得真的算是他的经典。我觉得他呢，除了唱歌好之外，他的口齿都很快。他 那你应该要唱更久了。 我唱过 啊，对对对 对，好难唱。而且他的处理音就是处理一些很密的歌词，他有他自己的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所以每一次他唱那种歌的，我都会有一个很仰慕他的眼神去看他，很厉害。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因为很多人会把现在这个年代的粤语歌跟可能80年代的时候去比较，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公平，因为那个时候可能 广东歌粤语歌给很多亚洲其他地方的观众来说，有一点点钥匙，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比较时尚啊，可能在香港的歌手，但现在其他地方都已经很进步。 在大多数内地观众的眼里，一位是乐坛常青树，一位是挥着翅膀的乖乖女。在偶像潮流百变的风潮中，或许两位没到万千宠爱其一身，但好歌手值得被大众认识。名气和光环早已不是负累，两人清醒而自知，做好自己才是现阶段最应该去做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歌手，不但是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可以让观众给你加分，其实在舞台下面这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他也是那个类型，就是其实他唱歌之外的其他都很可爱，都很应该观众会喜欢看到的。但是你上春晚就大家很想去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我觉得在 我没有说春晚不好啊，这难怪他们没有邀请你。 我觉得在香港其实大家都给了一个光环给容祖儿，就大家会有一点怎么说，总是觉得容祖儿 欠后， 有一个标签在里面，所以呢有很多东西他们都不敢，或者是觉得我不会做，也不会有就是愿意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我觉得来到那， 比如说最近你参加了一个 真人秀啊，就是那个 整天 全员教书中， 你去拍什么？我去拍一个节目，就从早到晚都是在跑。 一些比较晚就是玩乐的部分，游戏的那个成分比较多的节目在香港也少。对啊，然后真的接触的这个节目之后，大家会觉得哦，完全就是能够感受到容祖儿第二面的一个感觉性格。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时间跟缘分哦。 对，因为这个他现在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比较可爱，很少会在比如说你看听着他唱一些很悲情的一点歌手看得到。 怎么说呢，我会继续努力的去尝试去感受现在我这个阶段的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类型的音乐，但是我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都毕竟工作那么多年，我想在这个阶段我是属于享受我的工作，好好的把每一首歌唱好，这个什么名次啊或者是一些地位啊，真的老实说我觉得每一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命，就放轻松去做你都会做得很好。 我也觉得其实市场这么大，我觉得每一位的歌手都有他自己的天空，有他自己的空间，所以也不需要刻意跟谁去比较，或者是哪一个年代的去比较，我觉得这个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对，反正其实每一个歌手都有他自己的歌迷，都有他自己的，对啊，所以我就先好好做好自己的唱歌。只要你好好唱歌，只要你有好处，还是会有钱。 拖一拖，终于知表白刻不容缓。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今天的节目确实是挺有听头的哈，有两位主人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分享他们俩之前留给我们那些经典的代表作。